安心的睡了，在我心里面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好歌有故事，我是周琳。在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《宁夏》。都知道啊，夏天是一个聒噪的季节，明明呢万物充满生机，可是呢当知了也安静的睡了，那便是一个多么惬意和宁静闲适的环境。倒是现在到了冬天啊，很静很静，但却不是宁静，反而显得有一些寂静了。继续来听到的是胡歌的《忘了时间》。 摸着走了有多遥远，抬起头忽然间才发现，一直倒退，倒退到原点，倔强坚持对抗时间，说好了的永远断了线，期许了不变的却都已改变，紧闭双眼才能看得见，那些曾经温暖鲜艳过的画面，渐渐的忘记赶不上明天，只要用力的抓紧了想念，明天再也没有你的笑脸，渐渐的忘记忘记了时间，我只要沿着记忆的路线，到最深处纵然那只是瞬间，眼泪滑落的是句点，请一念写成你从没有走远，耳边誓言还在回旋，我会好好珍惜没有你的明天，渐渐地忘记了时间，我 只要沿着记忆的路线，到最深处，纵然那只是瞬间。 这首是来自胡歌的《忘了时间》。其实一听前奏啊，鸡皮疙瘩就起来了。首先大家都知道仙一是经典的，无法超越，基本上是。但是仙剑三看起来呢，也会让人觉得温暖。这么多年，我其实一直都觉得胡歌应该就是李逍遥的样子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汪思妍的《躲雨的幸福》。 听见爱被摔的粉身碎骨，我在悲伤里漂浮，回忆是唯一能解救的父母。大雨全部都深锁窗户，却淋湿我心里那一片土。我在遗憾里无助，看寂寞发芽，蔓延整片的荒芜。 好音乐9-5-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-5-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

心上的你是否还在路遥，一缕青丝一身珍藏，桥上的恋人如对出霜，桥边红药残叶太漫长，月夜摇晃人夜彷徨，乌篷里传来了一曲离殇，泸州月光洒在心上， 我们都知道周杰伦的中国风是偏宫廷气息的，有这个传统的味道在。那许嵩的中国风呢，是偏江南的气息，有梅雨的味道在。虽然是不一样的这个中国风，但是其实还一直蛮喜欢听这种带有中国风气息的歌曲，古典古色古香，然后呢还带上一点点现代的味道，真的是特别的好听啊。继续来听到的是范玮琪的《到不了》。 你眼睛会笑，弯成一条桥，终点却是我，永远到不了。感觉你来到，是否每分每秒。 静的一刻，静静守候，不敢漏掉一丝一静静守牢，不敢漏掉。

色的鸟，想起你薄微的笑。 这首是来自王铮的《我们都是好孩子》。我记得从不再是儿童的那天起，过儿童节的心气儿就是越来越重了。年纪呢越大，就越想过这个节日。其实啊，怀念的也无非就是无忧无虑，想做的呢也不过就是逃离现实罢了。我们都是好孩子，异想天开的好孩子，也是最善良、最天真、最可爱的孩子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林志颖的《17岁的雨季》。 小孩子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当我渐渐地长大，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地枯萎，不再萌芽。成长已慢慢接近，17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的期许，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。17岁那年的雨季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已。小孩子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当我渐渐地长大，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地枯萎，不再萌芽。成长已慢慢接近，17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的期许，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。17岁那年的雨季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。17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。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我想要听歌， 不，我想听故事。 把我唱给 你听，这里好歌有故事。 Thank you. 这首是来自周杰伦的《东风破》，古典的歌词配上传统的乐器，复古的曲风，听起来呢会有一种淡淡的伤怀的情绪，让人很容易的进入到了回忆的世界当中。那么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郭靖的《心墙》。那么时间到这里呢，我们的节目也该结束了。这里是好歌有故事，我是周琳，那么稍后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。 海豚从眼前飞越，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，好时光都该被宝贝，因为有限。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，不计划太多，反而能勇敢冒险，丰富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哦哦，第一次遇见阴天，遮住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，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，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，

直往前飞，在旅途中的歌声里涌出的眼泪，是最清澈的爱，最痴灼的期待。说美好的存在，我愿意为你等待，感激所有的心无怨无悔，哪怕千山万水只往前飞，就有春暖花开。 我想任何一个人呢都是不能够缺少情感的关怀的，无论是亲情、友情或者是爱情，只要有了爱，有了关怀，有了可以依靠的人，一切的风雨呢都会变得不太重要了。这是来自于张靓颖的依赖。接下来的这一首歌，范逸臣的 Piano， 这也是韩剧钢琴的中文主题曲，好像范逸臣还为韩剧我的野蛮女友唱过中文曲，就是那一首 I Believe。 前世那一年海的伤痕，浪花的缱绻，黑剑士和你多日不见，弹指间海岸线，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，每个人心中都有架钢琴，尘封在回忆，任凭我只是你的插曲，时间偶尔提起，钢琴偶尔哭泣，那些凌乱片段，如果爱还能再重来，我期待前世现在我爱到昨天，成全你改变，黑剑士原谅我的原谅，好想再弹一遍，手指却只听见你的抱歉，

这一首歌是叫做《情义无价》，也是当时的台湾电视剧《情义无价》的主题曲，演唱的人叫做林玲。对于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不太认识，她其实是80年代的歌手。这一首《情义无价》呢，应该是她演唱的一部代表作了吧，也有很多人翻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曲。接下来呢，依然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，叫做《十月初五的月光》，还有一个名字叫做《澳门街》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祝君好》，来自于张智霖。 听你不断呼叫我，或可宁静我的心下堕，再难过讲不出。没结果，口和唇紧紧闭锁。河也一话都不算，害怕连累你一生日月，恨无权，只差跟你曾遇过。宁愿没拥抱，共你可到老，任由你来去自如，在我心底仍爱慕。如若碰到他比我好，只望停在远处烛光安好，虽不可亲好细数。 张智霖一想到他就会想到两个很可爱的球窝。这一首歌呢，是收录在他00年发行的专辑《十指紧扣》当中，也是来自于他的一首经典歌曲。小军的音乐盒，接下来听到的是苏芮的歌《明天还是要继续》，很好听的歌，而这是梁弘志的作品。有一种他在同时代的很多歌曲的那种韵味，比如说像《恰似你的温柔》啊，流畅又不失雅致吧。

我们都知道原唱其实不是他了，原唱的是张艾嘉。我看过他当时唱这首歌的 MV， 真的是美到不行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位知性美女，然后又接地气，真的好爱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，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叫做《怦然心动》。它的主角呢，自从学会了自黑之后呢，也变得很接地气了，她是杨幂。而我们要听到的是杨幂的闺蜜周笔畅为电影带来的歌《片语时光》。 听说爱会给人悲伤，也放松一些成长，当作奖赏。听说把爱看得平常，才好不辜负想象，身心都无恙。时间不动声色，两人有话想说，看相爱欢喜分开多么沮丧。开始间过去了，倒和你无言散场。向现实投降，你有多牵强，爱那么坚定才理直气壮。向你说个谎，是我对爱情全部想象，算是我给你最美好最礼貌的体的补偿。听说爱会给人悲伤，也奉送一些成长，当作奖赏。听说把爱看得平常，才好不辜负想象，身心都无恙。时间不动声色，两人有话想说，看相爱欢喜分开多么沮丧。看时间过去了，倒和你夜散场。向现实投降，你有多坚强，爱那么坚定才理直气壮。向你说个谎，是我对爱情全部想象，算是我给你最美好最礼貌的体的唱。有一天你我再遇见，彼此微笑寒暄，全部听过我。向现实投降，你有多坚强，爱那么坚定才理直气壮。向你说个谎，是我对爱情全部想象，含泪转身挥别相爱的时光。想念我猖狂，要时间帮忙，爱那么坚定怎说放就放。想你说个谎，这谎是对爱情全部想象，算是你给我最美好最不可复制的时光。听说爱会给人回响，回荡在记忆中的片语时光。 说到这一首歌，还有一个小故事。当时周笔畅要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收到的 demo 呢是杨幂演唱的那个版本。大家都知道杨幂唱歌就

盘点历届春晚的一些经典歌曲的时候，这首歌绝对是少不了的。还有一个歌应该也是在历届春晚当中属于经典的表现，就是小虎队，他们在92年的时候参加了春晚，演唱了那一首新年快乐，而在2010年的时候呢，又重新的回到了春晚的舞台，演唱了一个串烧，当然那也是成为了经典。串烧当中呢，就有接下来我要播放的这一首歌《蝴蝶飞》啊，用这样的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海风在我耳边倾诉着老船长的梦想，白云越过那山岗，努力在寻找他的家。小雨敲醒梦中的水河，展开微笑的脸庞，我把青春做个风筝往天上爬。贝壳爬上沙滩，看一看世界有多么大，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。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，唱着春天写的歌，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。梦是蝴蝶的翅膀，年轻是飞翔的天堂，放开风筝的长线，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。心是成长的力量，就像那蝴蝶的翅膀，迎着风声越大，歌声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。梦是蝴蝶的翅膀，眼前是飞翔的天堂，放开风筝的长线，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。心是成长的力量，就像那蝴蝶的翅膀，迎着风声越大，歌声越高。